咗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啊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本土最前线。 Hello，sorry 啊，迟咗少少啊，因为咧正常就十就呢个九点正嘅，咁平时又会早十五分钟嘅，其实就系八点十就开始嘅，不过今日就叫迟咗十五分钟啦，咁九点正噶嘛，好早啲啦，等我迟少少。近日最主要都是講大灣區的問題，因為事關中國國務院日前就發布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後，香港、廣東和澳門三地政府都舉行在香港舉行了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宣講會，三地政府的首長和北京官員都在會上發表言論，分別都是支持大灣區發展的，即是事在必行的。其實你剛剛到了，咁你就大灣區嗰幾個地方啦，你多唔多去噶？ 深圳啦， 深圳 都有去嘅。 咁你依樣嘢就唔使問我啦。咁我自己本身都係廣東人嚟嘅，咁樣。咁大灣區咁咪簡單少少，即係講一講交代下啦。包括廣州啦、深圳啦、佛山啦、東莞啦、惠州啦、中山啦、珠海啦、江門、肇慶等廣東省多個城市組成嘅市環，咁樣好啦。有啲咩方針啊、大方向啊咁樣，喂，佢成份報告裏邊嗰啲全部都係啲蜚語， 兩萬幾字啊， 兩萬幾字啊，嗰啲蜚語啊，啲咩優化啊、優化打造啊、共融啊，屌你老味係咪先？大力啊嗰啲，屌你好撚多㗎呢啲，咁啦，你咁啊啫。咁依家最撚擔即係你話，如果為我哋香港人最撚擔心嘅就係喂會唔會一國兩制受損啊咁樣好啦，你話連啊依個啊啊～近日都有人去示威啊咁嘅嘢，咁啊見到阿梁國雄啊嗰啲同阿呢個黃浩明啊都走去啊， 村長啊， 阿村長啊都去啊，個啊有示威啊， 搭曬膊頭 啊，搭曬膊頭又焚燒啊林鄭嘅抗議，咁啊抗議大灣區嘅融合啊，就破壞一國兩制啊，或者矮化一國兩制，或者淡化一國兩制啊，屌你老母喺咁 亂講， 你又翻去唱國歌，即係呢一樣嘢，屌你老母都費撚事，屌撚爆你啦，係咪先？最撚撲街一樣嘢，屌你老母閪，喂阿胡志偉個撚樣，佢講 哇呢個真 係胡志偉講嘅嘢咧，嗱屌你首先咁撚樣我喂。首先講個阿田北辰，佢阿胡志偉同佢講阿田北辰一樣嘅就係、是，喂唔好做孤兒仔啊要啊，咁啊好啦，嗱胡志偉咧咁啊受呢一個咧又 sorry 啊要，咁咧胡志偉咧指出咧嗱林鄭咧大灣區建設小組咧過去林鄭咧啊，咁喺過林鄭過去討論大灣區以往往啊，即係阿胡志偉講就以妹仔嘅心態就事事就迎合內地，自我矮化至今墮落。咁啊，佢話咧就以沒有以香港嘅利益出發，任由香港被規劃。咁好啦，屌你老尾！咁跟住咧就係話，哦，甘願成為內地其他城市嘅妹仔咁樣。咁然後咧下邊咧，胡志偉都表示嗱，香港咧倘若啊，香港仍然不以競爭的仍以不競爭的陪跑心態面向呢個大灣區發展，固步自封，放棄帶領大灣區向國際火車頭地位啊！呢一個講法咧，屌同田北辰嘅講法一撚模一樣。咁好啦，喂，依家好撚多人反對嗰啲，就一撚定係唔係撐政府嗰啲啦，本身對政府有懷疑嗰啲啦，亦都即係屌你老母，即係唔會係你哋啲乜民主派呢啲議員，屌你嗰啲支持者嘅意願嚟㗎啦，啱唔啱啊？ 但係佢就表明表忠啦。 咁依家屌你，喂你擺撚到明，依家你我哋民主黨主席嚟喎，大佬。 係啊。 依家點撚樣先？喂，屌你乜嘢搞撚掂件事喎，大佬？喂，你究竟你泛民依家點鳩樣嘅啫？究竟支持大灣區定係唔撚支持？ 好明顯就支持咯。 咁你屌你老咁啊！長毛你又去示威，係咪先？喂，你要好撚明確。你贊唔贊同呢一樣嘢？咁依家你好撚明顯，阿胡志偉你就贊同 啊， 融合啦，好唔好啦？喂， 如果唔係要上去競爭啊嘛， 嚇，競乜撚嘢爭？ 係啊， 競乜撚嘢爭？喂，屌你老母話，咁好啦，依家佢話公民黨就憂慮選一國兩制，睇翻後邊先啊，呢個好啦。看翻後面先 ，sorry 先啦。我公民黨批評啦，香港從來未就香港做大灣區諗，其實公民黨都係同胡志偉有啲出入嘅，又係港人從來未就大灣香港做大灣區的角色諮詢，香港如被規劃（括弧啊，記得）令人擔心規劃光耀會削弱本港嘅獨立地位，又稱弱啊大香港融入大灣區，咁屌你咁，我想知點樣融入法先，其實。會有乜嘢融入咗先？ 其實冇嘢融，冇融到，即係好老實嘅。你兩個地方嘅法制都唔同。 嗯。 你即係簡單啲講啊，嗰啲稅務問題啊等等嘅嘢，係咪即係俾即係如果譬如我開間公司，係咪俾完呢邊又唔使俾嗰邊啊？嗰啲唔肯係。 首先一樣嘢先啦，交税交邊喺度税先？ 係㗎。係 咪先？ 然後跟住同埋即係嗱，我因為我啲朋友咧都啲同學咧都有上去呢、這、一個即係大陸做生意嗰啲啦。 嗯。陣間我會講啊，做生意。 最好笑就係、是，我想問一下你而家整咗個大灣區， 嗯， 同你整大灣區之前有乜分別啊？啲香港人上去做生意都係一樣嘅喎，即係冇話特別哦。你大灣區就俾你啲咩資助啊，俾你乜嘢啊，冇嘅喎。你睇下，由始終就係話哦，你上去投資啦，上去投資啦，上去做生意啦。但係我 上去做嘢啦， 係啦係啦， 啊好啦，好笑喎、啊！早幾日啊，田北辰仲喺新聞報道講，我就話哇，咁到時香港嗰啲醫護人員咧就可以上去咧就 做嘢、 啊、學下，唔係學上去做嘢，再學習下上面嘅醫療嘅好處咁樣講，屌你老尾！依家講嘅醫護人員唔撚夠咯， 係啊， 你仲叫人屌，仲叫醫護人員上去，係咪先？喂，你屌你乜？近日上個禮拜都講撚過啦，屌你老尾！你依家嗰啲醫護人員，屌你老尾係都已經出撚咗嚟嘈啱啦，啱啦啊！ 跟住俾人嘈翻， 啱啱禮拜三， 係啦。雖然林鄭之後話，誒、哎，你依個講過你。 唔係咁呢個廣告可以講多次嘅。咁、 哦、 林鄭就話就唔關每日嗰百五個事，嗰每日百五個咧 就 好撚 前線嗰啲講錯。 但係咧最撚大鑊咧嗰個前設咧就係咧屌你喺醫護人員已經有幾個忍唔忍住出嚟接受訪問發聲啦。人哋嗰個 target 都喺度講緊就係嗰百五個嘅問題，人哋亦都唔係話拒絕嗰百五個嚟，而係只不過依百五個嘅審批權可唔可以我哋自己攞翻？屌你老母！依家喂，如果你講緊大灣區啊，屌你我一路咁撚，即係頭先講一口泡，其實屌你老母係得撚閒研究呢一嚿嘢咩？你如果你講大灣區融合，你哋成日講到咁撚好乜乜柒柒，屌你點解嗰百五個 唔喺上面啊？ 你嗰百五個轉去大灣區，咪屌你老母快靚正咯！你每日百五個點解唔係擺落大灣區啫？係啊！你依家你屌你老母，如果你喂係同埋，梗係唔忍嘅一講啊！首先咧，今晚咧嚇，咁啊依家嚇，喂係咪依家已經係依家已經係可以隨時封煙過嚟咁，或者可以大家都一齊講講，喂你屌你喂，或者你哋可以有啲支持嘅，你可以㗎，冇乜所謂㗎。新聞評論節目電話內容嘅純屬個人意見，與本台節目主持無關，係咪先？唔緊緊要，你可以打電話上嚟，喂講下你，譬如你話喂屌我，你有個 project 可能屌你老母，可能想上大灣區發展嘅，你可以打電話嚟屌你老母同我哋講嘅喎，我哋一定有個 agenda 係反嘅喎。係咪先？你隨時歡迎你哋封煙上嚟啊！咁啊，但係你啊，咁亦都可以，咁啊都可以上嚟 幫手屌下啦，係咪先？亦都第二啲冇乜得冇乜問題。或者阿長毛黃浩明啊，或者阿袁志偉，即係咁撚好彩聽到你都可以帶翻上嚟噶。你要谷撚風歐敏隊添，屌！大灣區有乜撚嘢好處先？喂！好撚得意噶嘛！呢樣嘢首先講撚緊，依家你話要我哋去大灣區幫手發展大灣區，或者一齊發展好撚著數乜乜柒柒，屌你咁撚著數嘅，你咪留翻俾嗰百五個每日百五個上去咪得咯？咁屌你香港嗰個要家庭團聚，咁你咪到時屌你 點解唔可以上面團聚啊？ 咪喺上面團聚咪得咯？ 呢個冇違反人權嘅喎， 快靚正， 上面仲要地又大啲，嚇又多啲， 所以一籌晚鬱文都有講啊，講翻嗰個上水高爾夫球場嗰個問題，佢咪講過阿叻喺度鳩噏嘅，即係尋晚啊，即係又話高爾夫球場嗰笪地啊，屌增加白人買翻嚟啊，屌你老尾閪，嗰啲叫做私人公園用地啊，屌你老尾閪，本來係要預撚咗你俾個公園你，然後可以開放俾普通市民用嗰啲啊，而唔係收會籍咁樣做好啦。咁阿鬱敏咧，尋晚咧就話：屌一鳩收佢皮，就話：屌你老母嗰個，屌你老母喺嗰個用地係屌你唔係投地投翻嚟咁樣啫。就話阿家陳淑莊，其實最撚簡單咪同阿叻講咯，當下即係阿陳淑莊同阿叻嗰個屌你辯論嗰個屌你嗰個上水高爾夫球場嗰個，屌你老母你將上水高爾夫球場搬去大灣區咪得咯？ 其實係啦，嗰度仲大仲靚添。 屌你香港唔係。 咁係啊！佢哋中意玩 地大物博，你匪國地大物博，屌你老咩！我肯撚定上面一定仲有第二個上叫上水嘅地方，屌你！係咪先？你西貢有兩個啊，一個喺咪咯，一個喺越南，一個喺香港。 冇啦，灣仔、廣州都有個灣仔，好似係。 係啊，有啊，有啊，有。 咁啊，你個荔灣啊嘛，好似係。 咁荔灣有人叫灣仔噶嘛？咁咪得啦。嗱，咁呢啲屌藍蛇尖啊，九啊幾個啦。 咩地方啊？ 港嘴咁屌你，即係咁樣計啦。即係講下少嘢啫，依唔好斟酌啦，係咪先？你再講大灣區，屌你老尾閪！我哋阿爺嗰個年代咪上撚咗大灣區發展咯，已經。即係成件事你拆解翻，屌你老母！你要攞撚翻以前 N 年前 N 年前嗰啲嘢出嚟都。我就咁攞維基啊！屌你老尾，我就咁攞維基嗰個發展啊！屌你，我讀出嚟啦，因為頭先時間太撚個緊迫啦！屌你老尾，俾唔切圖俾個嗰個球撚，其實喺維基揾呢個廣東省經濟咁啊，揾緊維基啊，咁啊開頭嗰啲廢話啦，廣東省咩乜邊個位好啦，下面啦，講到經濟發展啦。咁我由咧呢個1978年開始計啦，咁啊嗰陣時開始飛快啊嘛，開放改革啊嘛，咁好啦。咁啊下面咧，咁啊我係讀阿維基嚟噶，屌你讀維基嗰陣慘，屌你老味係。咁啊下面咧好啦，咁啊隨著1978年啊以後推行嘅改革開放 ，sorry 啊，1980年咧咁8月到咧全國人大批准咧就係深圳、珠海、汕頭同埋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其中三個得啦，就三個咧就喺廣東省就境內嘅，咁啊1985年咧啊係批立呢個咧就珠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區，屌你老母依啲咁樣嘅，咁咧應該伎倆。1978年做緊嗰一次啦，嗰次好啦，跟住咧後嗱以深圳、東莞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東部成了香港加工業的外遷地，屌你老尾閪，最撚早上去你哋呢一個圈，以前係叫大圈啦，有冇聽過大圈呢個？ 未 啊，大圈廣州嗰個統稱嚟嘅。因為以前咧，啲下鄉嗰啲人咧就好，即係廣州嗰個地圖大啊，同埋圓形啊，咁啊叫做大圈， 即係入城市咁解。 大圈幫有冇聽過啊？ 未喎。 係，屌咁啊！你上去查一下啦，大圈幫咁其實嗰一大堆都咁嗰陣時，大圈幫即係其中一個黑社會嘅政府嚟㗎。咁啊，係啊，大陸大圈幫，屌你老母！以前省港奇兵咪大圈幫落嚟打劫咯，係啊，嗰啲咯，啲廣州啊、東莞啊嗰啲上面嗰啲，點知後屘啊全部屌，就算喺湖南落嚟嘅都叫大圈幫，就咁樣計。咁嗰陣就係嗰陣時啦。喂，屌你老母！嗰陣時咪香港好撚多廠搬撚咗翻去咯。我阿叔都係啦，啊屌！我諗住講親戚就算數，唔好講阿叔，因為我得一個阿叔嘅啫，屌你！屌你！我喂， 我的親戚嗰陣時做啲手板模型咧，唔係你真係屌你老，唔係你 Eva 啊，屌你老母閪嗰啲工學機動隊嗰啲喎，佢真係無中生有攞啲嘢冚出嚟，即係真係工業用嗰啲手板模型嘅喎。即可能是鑊品外殼啊，可能是即係嗰啲嚟嘅， 即係冇整個冇。 真係要嚟做嘢噶，唔係攞嚟欣賞嗰啲嘢嘅。喂，以前佢咪喺香港做嘅咯，咁佢搬廠翻去係啊，人工好啊，上翻貫徹啦。屌你老母閪，咪教撚識曬啲大陸仔嘢，教識曬大陸仔嘢，跟住咪炒撚咗佢咯。係啊，第一批上去嗰啲全部都係啊，包括我有個中學阿 Sir， 屌佢咩佢做汽車嘅。上去啊！屌你都幫乜乜廠喺上面做廠長咯，去撚完深圳又去湖北咁樣幾度去撚曬，去撚曬咁啊點啊？教撚識曬之後，咪又係炒咗魷魚落嚟咯。係啊！屌你老尾閪！喂，大灣區發展幾廿年前，屌你老尾你點撚過你香港人上去噶啦？係咪先？喂，近呢幾年，屌你老母，我幾撚多喺深圳啊、東莞開廠嗰啲做唔撚掂，屌你老 母！我想講咧，其實咧嗰陣時候嗰陣時候上面改革開放啦，改革開放之後第一批最多人上去嘅就係香港人。 你仲諗到第二批咩？即係除咗美國佬， 最多係香港人上去㗎啦。 美國佬啊，好撚早㗎啦！你有時得閒聽下台長或者即改。講嗰啲節目啦，1978年啊，鄧小平見完卡特之後，然後就打越南嗰個投名狀嚟噶嘛。嗰陣時即係你七幾年嗰陣時即刻打越南，打越南屌到俾咗個投名狀你，投名狀就真係唔會跟蘇聯啊嘛。咁所以跟住1989年六四嗰陣時，屌你老尾閪，喂1989、1964屠城，屌正路嚟講，你應該全世界要屌抵制呢個屠夫政權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屌你老母啦，好撚得意喎！喂，嗰陣時俾即係最撚早嗱，我聽翻嚟啊，呢一個就係大陸咧，咪好撚多啲山寨嗰啲餐廳嘅，有啲山寨汽水啊嗰啲嘢嘅。有某兩個，有某一個咧，嗰、那個標誌嗰個標誌啊，即大嗰間漢堡包啊，你唔好講名出嚟啦、 哦。知道 嚇。有啲汽水廠咧，係 support 最早 support 就係反而呢兩樣嘢嘅。咁所以咧，甚少啊，唔係冇啊，甚少咧山寨依兩間嘅。咁依家都有啦。咁就係嗰最早期咧，即係依家屌咗咩？即係你連晶片都山寨咗啦。咁屌你咩？係咪先？最早係。拉得好勁嘅，即係如果你有間餐廳去扮 嗰間嘢， 扮嗰間嘢即刻俾人冚嘅。你有罐汽水一出扮嗰個牌子汽水，就即刻俾人冚嘅，就咁撚樣嘅。咁即係話其實最撚早跑錢翻去就是香港同埋有某啲嘅美國企業咁撚樣上去噶嘛。屌你老母閪，喂！依家嘅情況，即係其實都唔係講大灣區，講緊緊整個形勢，依家發生緊嘅嘢就係，屌你老尾閪，喂 N 年前，屌你老尾閪，大陸窮撚到撲街，黃土高光嗰陣時，屌你老尾閪，邊撚個台錢上去啊？啱唔啱啊？屌你老尾，張木頭仲係種撚緊田嗰陣時，屌我最撚早上去，張木頭仲係種撚緊田啊？邊個上張木頭買樓啊？即係我講緊買樓啊，唔係上張木頭玩啊！屌， 張木頭有得玩嘅。 喂，最撚早翻，即喂外資去買樓一定係香港人啦、啊。嗰陣時，屌最撚興啊，張木頭啦，喂張木頭，香港咪又有個張木頭咯，喺烏溪沙嗰邊，屌，即係啊，有兩個，喂，好撚早已經上發展咗啦。最撚大問題，屌你老母閪，發展咗之後，你班撚樣有錢啦、啊，依家。屌你老母到香港撲街啦！屌你老母香港依家以前嗰啲工廠大廈攞嚟揾錢嗰啲攞嚟住撚曬啲難民，屌你嗰啲難民嚟噶！屌你老母係全部屌啲工廠大廈全部變曬劏房，全部攞嚟住。屌你點解啊？喂點解有咁撚多工廠大廈俾你哋住啊？依家有冇諗撚過啊？其實，喂成個大灣區計劃，我哋係需要去屌你老母去諗撚翻， 諗翻以前啊，屌你！我諗我阿爺未撚死，屌你！見得到咁嘅計劃，真係一定屌老母臭閪，係咪先？再仲有胡志偉依啲屌你，你直接屌佢老母個臭閪！喂，嚟緊仲有朋友屌投民主黨嘅票啊！屌你老母閪，投泛民嘅票啊！依班咁嘅冚家產，屌你老母閪！喂！你直接屌佢老母得噶啦！其實呢班撚樣， 我就想問下，其實點解要投泛民咧？其實投泛民不如直接將嗰個票俾民建聯，咪一樣冇分別噶喎。 係啊，嗰個仲明都明明出。係 啦，講到明咁樣做， 屌你老母民喂民主黨泛民呢啲撚樣啊，成日屌鳩人投共奶共，又話收共產黨錢，屌你老母佢自己就屌你老母含共產黨條撚啊，含撚到削削聲，長期。 仲要率先出嚟表忠， 我屌你老母啊！依啲唔拉系表忠系乜撚嘢啊？你胡志偉民主黨 主席， 喂呢、這個廢話嚟噶！民主黨已經係民主黨啊，泛民啊，有好撚多，其實全民報都係建制派嘅 B 隊 ，B 乜撚嘢隊？建制派屌你乜閪？ 建制派直情 係就嚟係，或者好似係都唔撚好啊！佢直撚頭根本就係建制派。你從投票記錄，屌你老尾喺對民生嘅意向依家，點解唔撚係啊？ 全部都係啊！ 屌你老母閪，佢真係屌你含撚含到削削聲依家，屌你老母閪！我平時又話鳩我哋，屌最緊主要話鬱敏啦，係咪先？屌你老母閪，乜撚嘢都話我哋屌你共產黨介入，屌你老母你依家你媚共啦，直撚頭係啱唔啱啊？喂，好啦，明顯屌你老母，喂呢一個係一個清洗，算唔算係殖民咧？ 算 溝淡啦，係吧？ 可以咁講，因為即係你睇翻個，佢哋你好中意用百，即係嗰啲百分比啊嘛。咁、你越嚟越多，越嚟越多，越多嚟，咁咪咁個咪會遲啲。咁嗰啲七年之後就係香港正式香港嚟噶嘛。 唔係啊，依家問題就係、喂，香港人可以去上去做嘢，咁。咩途徑先？淨係一鳩行上去，屌你乜睇報紙揾工咁樣，因為可以。 唔係好，你又諗下啦，香港人都唔可以上去做呢個公務員啦。 係啊， 你有冇見過香港人上去做公務員啊？嗱，但係不過咧，嗰啲內地嘅人落嚟新移民咧，住夠咧就可以做公務員㗎啦。 啊， 喺香港可以做㗎，你見到香港而家啲警察啊，香港啲咩，你係可以係即係以前內地人嚟㗎嘛？但我哋 咁、你係可以咁樣嘅。 咁我哋香港人啦，即係譬如我而家想入共產黨，我入唔到噶嘛。我而家想去，梗入唔到啦。我而家想去即係想去做公務員係唔得噶嘛。咁樣叫做一個即係大灣區咪咁樣叫融合咧？我又覺得即係如果跳出嚟睇中立啲咁樣睇件事，我覺得根本上就係、即係佢用你嘅嘢就得，你唔可以享有佢嘅嘢。你明白嗎？ 或者我的疑問啦，即如果你說喂，咁可能可以上翻開講，咁開書店得唔得？ 賣佢嘅書 咯。即屌你乜咁？如果我咁，如果銅鑼灣阿林維基想去，即譬如啊嚇， 譬如上到去啊， 咁譬如咁銅鑼灣書店想搬過喺咁喺上面。喂，香港又有兩個銅鑼灣嘅，知唔知啊？ 香港又有 啊？有啊，大圍又有一個銅鑼灣嘅，你約人唔好去撚錯地方啊！屌你老，即係咁樣計。喂，咁點啊？如果銅鑼灣書店咁要去惠州咁，屌你老，咁你俾唔俾我開？ 梗係唔俾啊！ 哦，咁你拉唔拉佢啊？ 拉硬， 係咪先？ 你開咗拉硬。 喂，或者我哋本土最前線 上，你有冇聽啱唔聽？ 喂，我哋去廣州。我哋廣州屌你整個整個普羅政治學院分校咁得唔得？ 即刻俾人拉啊！ 屌你老母，最緊要喂法制唔撚同啊嘛！屌你老母，行邊度法律先？行邊度法律先？ 喺上面，因為行上面，所以 啊， 香港 屌你老母，喂，到時開一間公司，公司部電腦裝唔裝得 Facebook 先？估唔 Google 得先？屌你老尾閪，好撚喂好撚多嘢係根撚本咧，喂成件事。 唔係，我就想講一樣嘢啦，即係作為一個波友啦，我好簡單啫啦，即係 內地最好係咩咧？大陸最好係咩咧？話俾你知，就係好多睇波免費。話俾你知，咁多個台嗱，香港唔係啦，香港咧，你嗰啲咩 Now TV 咧，你大佬你俾成300-400上一個月先可以睇一場。哇！你諗下而家咩 View TV 幾撚謝主隆恩咁樣送俾你啊？真係送一場嗰啲唔知咩。咩狼隊對唔知咩班尼茅夫啊一場咁樣就已經好欣慰嘅啦，但係咧上面咧係開放曬俾你嘅，即係好多場波都係。我就想講一樣嘢，我你話大灣區啊，不如你點解你唔做一樣嘢，即係益下啲香港市民？不如你開放上面嗰、那個即係電視嗰咩頻譜啊咁嗰啲嘢，即係等我哋香港都可以睇埋嗰啲，即係用翻上面嗰啲，即係點講咩嗰啲咩？ 咁呢啲就去到廣播條例㗎啦。 喂，咁都係你依樣樣嘢。 屌你老母！如果去到咁撚樣，即係冇撚埋一國兩制㗎咯喎。 喂，佢而家都係冇㗎啦。咁既然咁，點解唔咁樣做法啫？ 唔係啊，其實最撚我諗住最後咪好撚晦氣咁講，屌都不如取消咗，取消咗邊界佢啦，不如。 係啊，邊界又係㗎，大佬即係。 你講撚到咁撚重要，唔可以做妹仔，係咪先？喂，好撚慘啊！真係有陣時分析翻依家，屌你老，即係又唔係分析，睇撚翻喂，睇撚翻以前，屌你老，即係屌你老咩？今日真係歷史幾閪都有咁解啊！屌你老母，喂，睇撚翻依家維基揾嘅啫，只不過你哋大家都想揾嘅。主要年份廣東 GDP 產量啊、產業結構及其佔全國比重咁有個表啦，咁啊係。咁啊，讀一讀嗱，1978年總量億元計啊，1978年 GDP 嘅總量咧就185.85億，即係接近200億啦，係咪？1978年，成個廣東省啊，成個廣東省好啦，跟住去到1990年咯，1990年啊，即係1989年嘅第二年啦，係咪加減數嚟嘅啫？呢個1990年咧就去到1600萬啦，大約喂千六啦，即係1600億啦，九倍升個九倍，好啦，跟住去諗到2000年又升多十，又升多大約即去到10000億啦，翻一翻又翻幾翻添，去諗到2005年，即係由2000年去到 入咗世貿啦，係啊，入世貿啦，而家。 屌你老母，佢入到世貿啦！屌你老母，你唔係諗住香港你入到世貿？屌你老尾閪，冇香港人翻去，屌你老母東莞開廠，東莞種緊米嘅又唔家產，即係好啦，老實講，屌你喂，我識裏邊，即係我識啲 friend 裏邊咧，最撚多財大氣粗嘅咧，就係東莞人。屌你老尾，喂！你即係屌你！你哋香港人已經唔撚記得咗喎，真係定係真係世代到咁啦？即係屌你代溝到咁撚樣咧？我都記撚得以前翻鄉下寄錢翻去啦。我阿爺嗰啲屌你乜最撚早開放改革？喂，最撚早開放改革翻起學校嗰啲咪我阿爺嗰啲咯？屌你老母！嗰陣時翻鄉下睇啊，睇我阿爺啊，成班鄉里啊，屌你乜以前唔撚夠膽翻鄉下噶嘛？屌你乜咪100幾年嗰陣時開放改革啊！我一齊翻去啦！屌你老尾閪！喂，我阿爺嗰啲全成班嗰啲鄉嗰啲開平啲鄉里啊嗰啲，屌你老母運全部籌錢起學校，起學校呢啲起幾多間啊？ 幾多間？ 我唔記得咗咁多間，我淨係記得咧，每一我哋嗰年去咧，冬天嚟嘅，最緊記得即係好撚凍嘅，屌你都知以前個環境好撚凍啊，著棉衲，屌你著兩件棉衲咁撚樣嘅上去秋谷打官司啊拱你咁撚樣嘅著撚到咁咧。上去咁點解我咁撚深刻印象有好撚多嗰間學校我阿爺係開嘅咧？咁點解咁樣講咧？因為咧每一間學校開幕咧都放10萬響炮仗。 哇！ 係啊，屌平啊嘛！屌你大陸嗰時10萬響。咁然後咧好啦，每一次咧我哋咧都睇撚曬嗰10萬響爆。頭兩次梗係精彩啊！屌你老母，頭兩次正啊！哇，10萬響喎！屌你喺呢邊接爆。睇撚到第6、第7次，屌你老母，悶撚咗我老細妹咧，哇！不如走啦，屌你老母，啱啱嘢就開始咁樣啫。喂，你屌你大陸個經濟，屌你老母係由廣東省帶起，屌廣東省最撚早上去發展邊就咪香港人咯，屌你老母。因為事後屌你媽就係要屌你老母財大氣粗，仲要屌你老母話鳩，喂香港人靠大陸，沉撚啦，休息一陣。